呀！ 一个故乡梦， 故乡梦， 对，爱妃。 Thank you. 叫法有点儿怪。 爱妃， 我先走了。 妈妈， 妈妈，妈妈， 姑婆啊，在做些什么呀？ 妈妈，我正在打猎，突然来了一位汉家使臣。 汉家使臣， 他说是专程从中原前来找您的。阿叔，汉使阿叔， 闻君师妹。 把汉书修，天监大人

Thank you. 姑娘啊，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。